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跟嘉宾聊天的时候就惊着我了。 嗯， 真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附近还能有这样的地方。 你越来越喜欢大兴了吧？ 哎，真的，我就待在那儿不走了。 你也没走啊。 最关键我待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好的地儿我都不清楚，这有点不合适了。 是的是的，这样我们简单做一下预告啊。 啊， 我们今天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全都在小胖他们家附近转， 而且推荐的都是您不一定知道的地儿。 是的，或者是您说哟，大兴这个地儿我老去，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因为这些地儿确实我光看这些文字介绍就已经很吸引我了。 是的，我们今天在最后一节呢还会简单的介绍一下青岛。 哎呦，又去青岛了。 嗯 啊，青岛也是一好地方啊，咱们先在大兴玩一玩转一转，我估计介绍完之后您就不想离开大兴了。 是的是的，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节请来的两位嘉宾。 来，隆重的欢迎一下中华耕织文化园的总经理侯立宽先生，欢迎您。呵，自己给自己掌声啊。来来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问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好。 哎， 下班这个希望你们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 啊，一定可以， 一定路上不是特好走。还有一位呢是安定镇新农村办的副主任吴建伟女士，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哎，欢迎欢迎。 好， 哎，这样吧，既然咱们总经理来了，能不能让侯总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咱家这地儿为什么叫中华耕织文化园呢？ 因为咱们这个中国呀，这个从几千年的历史，咱们从夏商周， 嗯， 咱们中国呢一起点就是一个文明的农业古国。 嗯， 从大禹治水到这个五谷杂粮，咱们是农业呢支撑了咱们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脉。有了农业，有了我们吃的喝的，这样的呢我们中华整个的系统的这个发展就是靠着农业。 嗯， 中华耕织文化园呢是把我们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进行了一个记录，尤其是我们北京大兴这个地方呢，从历史上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农业历史。 嗯， 都知道大兴有一个节叫西瓜节。 是 西瓜节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农业节，西瓜节 那是明星产品。 嗯 嗯， 所以说这个我们大兴呢这个从几千年的历史看呢，我们的农业文明延绵不断，随着我们大兴城市的建设呢， 十年前开始呢，大兴逐步的为城市建设在拆迁，在拆迁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把有关记录我们大兴农业史的这些个老农具、老家具、老器皿，像升斗壶， 嗯， 这些个粮食的计量单位，我们都把它给存起来。从拆迁现场呢，我们把它给收集起来， 保留下来。 嗯 嗯。 哎，我听说有很多的这样的器具都是咱们到下面去收的，还是说不有去收的，也有人家不要的，我们给捡的拾到回来了。还有一部分呢是那个我们花钱去买的，是哪种？ 我们啊，这种这个东西啊，像您刚说的这种啊，都有。嗯，还有一种呢，是我们是老百姓啊捐给我们的。 哦， 他们为了记住乡愁，记住大兴的文化，记住我们大兴农业走过来的路，他们把，因为他们拆迁了，好多的东西呢，他们要上楼了，没地方放了。我们中华耕织文化园呢，是他们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 嗯，真的是特别好。 然后 您比如说 然后呢 嗯，那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听说今天我们在头三节都要介绍大兴，所以都非常的兴奋。比如说其中一位是84年出生的朋友，叫平安猫，他说我是84年出生的土著大兴人， 人打小就没离开 了。哎，人说打小就是在大兴，他说我知道全北京城，因为北京很大，全北京城好像就大兴没得玩。哎呀，正好通过你们的节目好好的了解一下大兴都有什么新去处。哎，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我们第一节介绍的这个地方，说心里话，就是刚才听侯总介绍了这么多，哎，我真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地方，真的。 是我们大兴旅游属于文化旅游的新景点。好多朋友跟我说，说大兴，摘瓜、看桃花，然后采摘葡萄，就是属于花的、果的特别多，属于文化园区呢。这个不知道去哪儿。 对， 咱们就是这么说呀。这个中华耕织文化园啊，它有几个可参观的园区。 嗯， 一个呢是男耕女织博物馆。这里边呢，把咱们大兴的这些个从春篱、夏锄、秋莲、冬末，咱们整个农业一年的几百年的历史的老物件，咱们按照这一个顺序呢，给它保留下来了。女织呢，咱们是从纺线、染线，一直到织布成衣，几百年的农耕的文化史给留下来了，非常非常值得看。 嗯， 尤其是咱们有怀旧情节的人，都可以到那儿呢去找一找。 是，我看了照片了，里头还有那个磨，还有那个纺车，包括咱们那儿还有很多的体验区，就比如说小朋友去那儿参观，以家庭单位去参观，还可以去体验，是吗？ 对啊，咱们那儿无论亲子游还是咱们中小学生大课堂的学生，咱们现在一年啊接待游客量大概是12万人。在这12万人当中啊，老有老的回忆，年轻呢有年轻的知识点，青少年呢有咱们青少年体验的园区。我刚才说一个是男耕女织博物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北京风情街。老北京风情街里边呢，你能够看到咱们老北京的坐鼓，也就是过去的坐商，咱们有门店的商店，他们有千百个招幌，老字号的招幌， 类似于现在霓虹灯。可以这么理解啊。但是没有现在这么高级。 但是说呀，咱们这个招幌的文化呢是源远流长。但是说中国的宋朝 就把中国的招幌呢给统一了，把咱们360行每个行的招幌的形式给统一了。幌呢是行业标识，在幌上写一个字这叫招幌。咱们过去的商人匠人他们把这个招幌啊视若生命，视若生命，他这个招幌代表的他是品质、责任、和良心。 我听说咱们那儿还专门有一个是收集上来的那些叫卖吆喝的那个行也有是吗？ 有啊，咱们中华耕织文化园啊，它的这个物质是一个载体，它的人这块呢，我们是有这个残疾人温馨家园、职业康复站。咱们这个园区呢，承担咱们安定镇1700个残疾人的活动场所。 哦、明白明白。 我们就是说，请国家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咱们园区啊，传承叫卖。2007年呢，老北京叫卖呢，成为了咱们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咱们请传承人呢，孟亚南先生，到咱们中华耕织文化园呢，这个为残疾人这个传承叫卖。咱们残疾人学会了叫卖以后呢，他变成了老师，对咱们园区的游客进行表演叫卖。因为咱们这些个呢，正好咱们是一条街，咱们有一个就是做古街，咱们还有一个行商街，就是过去说挑挑的， 对， 跨栏的， 游 推车的游商，他们为咱们过去呢，走街串户四合院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服务，有吃的，有这个摸剪子抢菜刀的，有上门推销咱们节令的这个产品的，还有日常这个生活品的。咱们宋朝啊，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行商文化，他也做了一个规定。他是规定了一个什么呀？响器。响器是行业标识。您比如说磨剪子抢菜刀的呱啦啦呱啦啦的，他那个响器是行业标识。响器的后边的声音是咱们品牌的标识。 对。 咱们你都拿了一个咱们一个那个响器。然后老百姓知道这个行业的磨剪子抢菜刀的谁来了呀？那就是听叫卖声。你比如说磨剪子磨刀，磨剪子嘞， 呵，这您都会啊？ 抢菜刀， 哎呦， 这不光侯总，我也会。 你来一个。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那个我住我姥姥那胡同，因为就在丰盛胡同嘛。现在丰盛胡同没了，变成金融街了。然后只要一听修理钢锅，哎呀，就哪儿漏了的盆 子，这什么修理钢筋锅， 反正就是你那盆漏了嘛，他得帮你再焊上。他一听这我也知道， 我知道的有那个包打肉包， 你这相声你学的、 这有现成的。 好， 秋风起，这没过去好听啊。 是是是。 但是呢这也算幌子了。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了。每年的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大闸蟹品牌比较多，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呢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的市场，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离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111 5288-6111。刚才这个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是的， 好多， 因为 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侯总很爱自己这个地方。 是的， 而且很爱就是这种文化方面的 这些内涵。 对， 所以一提到他自己，哎呀，天天工作和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滔滔不绝， 滔滔不绝。但是必须让您稍微的停一停， 对，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胃口已经吊起来了， 哎、 一直说，哟，侯总说的这地儿在哪儿啊？这个我就得咱让另外一位嘉宾啊，这是咱们的吴主任、 嗯、 说一说，是不是在咱的安定镇里边啊？ 对， 大概的位置是咱们比如开车的话，从我们电台建国门走、 嗯、 咱怎么走啊？ 从建国门走应该是走京台。 哦， 然后京台， 对，走京台高速、嗯、然后 是在南中轴路附近， 对，它这个中华光之文化园呢在南中轴路附近，但是现在京台高速离它也挺近，走京台安定出口直接出来以后左转， 嗯， 然后顺长安路到那个导航直接导航就到了， 就搜咱的中华更知文化园就能到了，是吧？ 对，导航搜中华更知文化园、 哎、 直接把您送到我院里。 那这个地儿应该是在五环外还是在 六环外 、 嗯、 左转， 嗯， 然后顺长安路到那个导航直接导航就到了， 就搜咱的中华更知文化园就能到了，是吧？ 对，导航搜中华更知文化园、 哎、 直接把您送到我院里。 那这个地儿应该是在五环外还是在 六环外 、嗯、而且您说了什么这个胡同做这个那个胡同做，后来我就想，我的天哪，这地儿有多大呀，怎么有这么多个胡同呢？ 嗯，占地120亩地呢， 我天哪，真大， 园子里边够13万件的老物件， 天哪！ 从宋朝的、元朝的、 从宋朝的、 明朝的 就有、 清朝的， 是真品啊！ 那当然是真品呐、啊！ 他以为都是照片的， 我以为就是照着过去的那画做一个出来。 嗯，那可不是， 真有是吧？ 因为记载咱们历史可以是文字，可以是照片， 嗯， 也可以是实物。像我那些个都是真金白银的实物， 嚯、哦！那你那儿值老鼻子钱了。 嗯，你说过去咱们说啊， 嗯， 一件儿是垃圾， 嗯， 一万件儿呢是垃圾一堆， 嗯， 真真正正的你这个院里头，你要是攒够了10万件儿老物品，并且你把它呀系列化的一摆， 嗯， 然后你就看出文化来了。 是的， 嗯， 你比如说服装，咱们从1900年。给他摆到2018年， 嗯， 咱们的老家具从1900年摆到2018年， 嗯， 那就看出来了文化来了。 对对， 我们这些个老物件记载着咱们北京文化基因、北京文化符号， 嗯， 北京农耕文化的这些个东西，我们前一段呢7月份我们拿到法国去展去了。 哦， 法国人非常非常喜欢， 懵了吧都， 因为他的文化跟咱们不一样， 是 因为咱们哎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还有咱们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华文化，他们都非常喜欢。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我们有一些问题还得问二位，咱们争取简短解说，好吧？来，侯总，咱们那儿还有一个儿时游戏体验区是吗？都能玩什么游戏？ 咱们儿时游戏体验区啊，咱们建立之初啊，是咱们现在小孩啊爱玩手机，爱玩那个 pad 的游戏， 因为这些孩子们啊玩以后啊，他都是自个儿玩自个儿的。过去我小的时候，我今年56了，我小的时候呢，是我们一帮小孩没有这些电子游戏，我们在一块儿玩。所以说现在小孩呢玩自己的，我们现在呢，你比如过去推铁环、 嗯、 这个扔包、弹球、空竹、拔河、老鹰捉小鸡等等的这些个游戏。 侯总抱歉啊，咱就先玩到这儿啊、 嗯、 接下来幌子们要来了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慢慢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把董九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国国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哎，这北京这天我现在有点愿望啊，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实现，就是我要希望有一阵大风刮过来啊。有风吗？ 这是不可能的。 哎呀我的天。 最起码是这两天不可能。 哦。 因为什么呢，现在有一股比较弱的冷空气逐渐的东移，现在大家感觉到了天空云量不断增多，那么到了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明天早晨就是凌晨的时期呢，就是西部地区率先出现小雨天气，之后向城区逐渐的扩展，那么呢这次降雨啊雨量都比较小，稀稀拉拉的，有些个别地方稍微大一点，但是总体来讲降雨量呢都比较小，即便是这样，那么后来明天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防雨。预计这个降雨呢，在下午3-4点钟自西向东逐渐停止了。在这种情况呢，气温的上升速度就比较缓慢。今天就是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那么明天白天呢，充其量也就是27-28度的样子了。所以呢，从气温情况来看，天还是比较舒适的。这个到了15号。15号呢，像这次冷空气啊，这个走得比较慢，15号呢才能真正的到达北京，给北京带来3-4级的偏北风。那时候呢，就是能见度就转好了，气温也就是26-27度的样子。所以说呢，明天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这是北京。那么咱们再关注一下这个百里家，百里家呢今天上午已经在湛江市的坡头区登陆了，登陆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也在10级左右，受其影响呢，广东西部沿海的这个降雨也逐渐在加强中，预计啊今天到明天，南海北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以及广西沿海广东的中西部和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岛的北部沿海将有6-8级大风，其中呢台风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以达到9-10级，阵风11-12级，并且呢在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还有海南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到暴雨，所以这些地区是不适宜大家去旅游的。另外呢再讲一讲北方的冷空气，这个 受冷空气影响，今后三天西北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4到6级的偏北风，大部分地区呢这个降温幅度在4到8度，极地呢可达10度以上。此外呢，这个华北东北还有黄淮这些地区呢有小到中雨，但是就是北京就要小了，局地呢有大雨。北京这个降雨呢，刚才已经讲了，主要出现在明天凌晨一直到明天下午3-4点钟，降雨量呢比较小，基本上这1到3毫米。这个实际上来讲呢，现在北方的凉意是非常浓的，尤其是东北三省还有咱们坝上承德张家口地区，未来几天呢这个江南啊，是这个气温升高比较快，闷热程度啊就会再次呈现。南昌呢，周五到周日还会受到高温的考验。江南、华南多地呢，这个比如说这个南昌啊、杭州啊、福州啊，还有广州，这个这些地方的气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旅游的时候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好吧，虽然没有好消息，但是还是感谢您详细的介绍啊，我们还是依然等着风来。谢谢刘老师。 好的， 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再见。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万卷书里有知己， 万里路上有人保。中国人保万家网点免费道路救援，理赔迅速，服务专业及时。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刚刚侯总说了好多啊。但都还没说完。 是的，就是刚才侯总在导播间跟我说，说维子，如果让我敞开说，我能说3钟头。 哎，这等下一次啊，下一次我们把底下那节目也包过来， 是 咱一块儿。 不光是这个问题，刚才那姐姐不是说的少吗？人家是安定镇的这个村办的副主任， 是 对人家说的少。 嗯， 然后人家的姑娘还是咱们节目的热心听众， 你看看， 姑娘现在都上大学了， 你 看 但是听咱们节目， 为什么不让我妈多说点？ 听咱们节目超过10年了， 哎呦， 所以特别的开心。但是她没敢跟姑娘说， 哦， 怕姑娘跟着来。我说没关系啊，下次再来直播一定带着姑娘来。 是， 而且再其次，我也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安定镇，她说维子，我们的安定镇也专门有特产。 哦，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她说我们那儿是种桑树的。 哦， 他说五月份的时候桑树的果实就出来了嘛、 哦、 然后你就可以去摘果实、 哦、 很好吃，然后再其次说现在正好就可以弄那个成熟的桑叶子， 嗯， 那桑叶子可能大家只想啊，你可能就是养个什么蚕宝宝什么的， 蚕丝什么的， 哎，其实不是，说这个叶子如果要是晾干了或者使的话，是可以入药的，你知道主治什么？ 主治不知道，主治 糖尿病， 也是跟拉丝有关，我跟 你说。是的，是的，所以后来我跟主任说，没关系啊，下次带姑娘来，让您好好的说。 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因为确实好玩的非常多，接下来咱们还要去的是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好玩的地儿啊！ 当然，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兴那边的朋友，包括住亦庄的朋友，对这儿都特别的 熟悉 了 啊、 嗯。 但是在让他出来之前，我再打个幌子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啊，大家非常期盼的，一到第二时段就等着抽奖的朋友们，一定等急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长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而且这秋风也起来了，蟹脚也痒痒了，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呢也算是如约而至了。每年的中秋您可以答谢客户孝敬长辈，您可以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的品牌非常多，但是金世尊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是10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有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也有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门上货，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52886111 52886111。 真好，真的，咱们节目你想又有螃蟹， 又有麋鹿， 不是下一节的时候还有酒， 哎呦， 还有酒，真 齐了，你看 昨天前天都提到了方庄 啊 啊白酒 哦 啊，那下一节啊，下一节 有这两样东西，要是再去接下来这地儿，要是真能有个这地儿啊，比如说咱赏赏月， 郊游， 吃个螃蟹，然后再看看这些很难见到的麋鹿，那就嗨了去了、啊、 来，有请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嘉宾， 来吧，北京南海的麋鹿苑博物馆的景区管理员熊伟，欢迎熊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哎，兄弟，你别跟那个侯总学啊。 好嘞， 我们怎么问你就怎么说，因为刚才小熊说了 啊， 哥，我也是啊，只要让我开始说，你不说停，我能说3个小时。我说别，来来来，先介绍一下咱们麋鹿苑的历史吧。 行，我们对外开放的名字叫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其实它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一个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还有一个是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我们馆成立于1985年，是因为有麋鹿从国际到国内的回归，有这个物种从国际到国内的重引入，才有的我们这个麋鹿苑、 嗯、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啊，因为皇家的嘛， 嗯， 是有麋鹿的， 嗯， 然后这个品种只有咱们有 哦， 但是啊，因为100多年前啊，然后八国联军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嗯、 完了到1920年嘛，大概在咱们这儿灭绝了， 嗯 啊，没有了， 是打没了还是 它自然的， 还是被带走了？ 麋鹿啊，最早是原产于中国的特有种，而且是典型的湿地鹿科动物 啊、 嗯，其他国家没有。但是呢，不是被中国人所发现的，是被一个法国的传教士叫阿芒戴维所发现的。在哪儿发现的呢？是清皇家猎苑，发现了之后，他站在当时的皇家猎苑的院墙外。隔墙一片，哎，他作为一个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都没有， 怎么感觉跟小燕子的经历有点像呢？ 你得说传教士的轻功也不错、哎、 真的是。 于是呢他就惦记上了，花了20两银子、哦、活的不可能让你买走 啊、哦、 买通了看门官守卫人员，给他2套麋鹿的化石标本，于是寄到了法国，经过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的馆长米勒安德华的鉴定，麋鹿在动物分类学地位很高，是单属单种的。于是转年发表论文，轰动了欧洲乃至全世界，麋鹿就成了稀世珍品了。 哦， 但是麋鹿的灭绝是由于洪水和战乱。1894年，永定河决口发洪水，冲垮了当时皇家猎苑的围墙，里边的圈养的动物 就纷纷跑出来了。 嗯， 但是最好被人类捕食的是什么？就是麋鹿，被饥民杀了一部分，最好最小的一个种群还有二三十头，放在团河行宫里去养。 哦， 由于1900年，啊，八国联军入侵，烧杀掠夺抢，可想，一听南苑还有一个皇家的猎苑呢，于是乎，1900年宣告最后一个种群的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但是最后一只麋鹿是1920年在西郊动物园所去世。 嗯，哎，那现在咱们就是研究所的这些麋鹿都是什么时候有的？ 我们园这些麋鹿啊，都是1985年从英国，是第14世贝福特公爵引入回中国的。 嗯， 当时怎么又出了一个英国公爵呢？他呢当时是非常喜欢动物，尤其喜欢鹿，更不用说麋鹿这个物种啊，流落在海外，比如说欧洲、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各个动物园，他们不了解麋鹿的习性，眼见着麋鹿在欧洲的各个动物园死到就只有18头的时候，被11世贝福特公爵所收养，在他的庄园里繁衍生息，到了一战的时候繁衍到88头，二战的时候繁衍到200多头。当时11世贝福特公爵就有一个愿望，要将这个物种原产于中国，有朝一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中国。 嗯， 所以这就14世贝福特公爵为了还祖上一个夙愿， 嗯， 无偿的将麋鹿从英国还给了中国。 哦，然后从85年的时候开始，咱们这个麋鹿苑就落户在大兴，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俗称的啊亦庄，肯定是在亦庄，就那个时候就落户到那儿的是吗？ 对，要说落户的这个地点，这个历史文化非常之深厚，可以往前推溯到元明清，我们这是历经了元明清三朝的皇家猎苑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为什么？当时1985年从英国回到中国，经过中方、英方等专家论证，啊，麋鹿放在南海子有双重含义。 嗯， 第一个，它是模式种产地，就最早被发现的地方， 哦， 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种群麋鹿灭绝之地。 嗯嗯 啊，当时放在南海子，啊，这个地方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做第一阶段麋鹿的繁育和保护。 好，哎，那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咱们那儿现在麋鹿有多少头？ 目前我昨天看是173头。 哟，哦， 每天的数都会变是吗？希望如此。 每天都变， 每天都能多点多好啊！ 好好好， 那倒不可。 来啊，来，那你随着我们俩的问题，咱们走啊。 嗯， 咱们那儿现在有多大呀？ 我们这儿啊，960亩地， 960亩地。 嗯， 但是我看照片，咱们那儿好漂亮啊。 我们那儿呢，可以说是湿地的非常丰美。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士叫李东阳，有两句诗是记录的。我们这儿是曾经的燕京十景之一，叫《南右秋风》。这两句诗是怎么写的呢？落雁远惊云外瀑，飞鹰欲下水边台。 嗯，好。咱们那儿就比如说像小胖说，我想去咱们那儿那么大片草皮，我在那儿野个餐呐，啊，或者是秋个游啊，可以吗？ 野餐是不建议去的。 哦，对，我也有点觉得不合适。 哦， 那么珍贵的只有一百一十多， 170多头， 我的天，那还是看看它得了，能不能近距离的稍微接触它一下？ 可以，可以， 可 以。就是你不光可以在那儿看麋鹿，包括你在那边还可以看鸟。 哦， 啊，很漂亮的鸟。 对，刚诗里边也有提到， 也是有吧？ 对， 对吧？ 是呢，是这样。我们这儿虽说是173头在册，但是我们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向全国38个种群地输送麋鹿。 哦， 就中国而言，我们这儿是属于 最早的是就地保护， 明白了， 之后把它迁地保护，送到哪 了？ 送到他最早的老家啊，也就是湿地。 嗯嗯嗯， 要说湿地和鸟类的关系，湿地是鸟类最好迁徙的休息地、中转地和补给地。 嗯， 而从去年我们科研人员观察，有90多只苍鹭，鸟类最好迁徙的休息地、中转地和补给地。 嗯， 而从去年我们科研人员观察，有90多只苍鹭没有迁徙走，并且 待在这儿了， 在今年从我们这儿筑巢了， 又买房了， 嗯，分房了， 挺厉害，自己盖的， 人家那是自建的， 人那儿环境好，嘿，那就说明咱们的生态保护做得非常好呗， 是的， 是不 是？ 是，嗯。好，接下来这样啊，我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你因为我没去过麋鹿苑。咱们的博物馆没去过，我去过南海子，具体到南海子怎么走您跟我们说一下。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带着小朋友想去看一下麋鹿的话，我有没有什么游览线路啊，什么方式啊，您跟我们说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麋鹿跟别的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 是不是问题有点多？ 不多，就麋鹿了呗。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你看梳小辫的男宝宝就问了，说咱们的那麋鹿跟拉圣诞老人那车那麋鹿是一个麋鹿吗？ 不是， 不是啊， 拉圣诞老人那个是驯鹿 啊。你看都把我弄迷糊了，真的是。哎，那麋鹿有什么特点吗？ 麋鹿啊，他的俗名叫四不像。 对， 刚才那个提问题的小朋友说，驯鹿他也有一俗名叫四不像。 哦，他俩俗名起到一块儿了， 起到一块儿去了。嗯，但是麋鹿最主要的不一样，它是鹿角的分支和其他鹿是不一样的。 哦， 麋鹿的鹿角是主干向上，分支向后，而其他咱们所常见到的比如说梅花鹿啊、马鹿都是主干向上，分支向后，这是一个。第二点不同，麋鹿的尾巴是所有鹿科动物中最长的， 哦， 大约有60到75公分。 嚯，哦，那可真不短， 那怎么也得三爪 啊，相当于能到第一个它那踝关节那儿。 嚯， 哦， 还有一个呢，麋鹿不一样，就是麋鹿的蹄子非常宽大， 蹄子大。 对，还有一个麋鹿脸长。 哦，跟马似的。 对，人家把这四个特征 四二的 凑一块，哎，四不像。但是人真正的名字就叫麋鹿， 这叫麋鹿， 这个是它典型适应湿地过程的自己进化的属性。 明白，明白。哎，那比如说小胖要带小朋友去那玩，你给说一个线路，比如说从进大门，然后怎么玩？ 进大门， 我从哪个门进啊？南海子门还挺多的。 是这样，我们是现在是位于南海子公园1期的西北侧。 嗯， 南海子公园一共6个门。 对， 无论您从南海子公园哪6个门进，都要从我们麋鹿苑南门这个入口进来。 哦， 进来之后您别着急啊，我们大部分地方都是麋鹿核心保护区，是禁止人能够进去的。 哦， 啊， 不能进去的， 不能进。 哦， 啊，但是有一个方法。不让您白去啊，您可以乘坐我们的科普观光车， 电瓶车。 对， 哦， 我们有生态辅导员， 嗯， 也就是司机带着您环院一圈去看生活在麋鹿核心保护区，就是湿地的 麋鹿和野生鸟类。 哎，那小朋友有什么可以体验的吗？ 有，我们这儿啊特意为小朋友准备了一个叫小小饲养员科普体验区啊，这个呢是您得单独购票， 嗯， 零距离给您一个机会接触到我们这儿自己驯化出来的一部分的天鹿。 哦 哦， 天鹿，我们提供食物，您零距离接触，把它引诱过来，看看能不能跟它和平相处。通过这个，反观它生态的环境是哪儿？森林。再更希望的是，引申含义就是希望咱们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啊，能够保护鹿科动物，让咱们的子孙后代能有机会让您零距离接触一下动物，在野外看到它们，而不是有朝一日到博物馆里去看那标本。 嗯，哎，咱们还可以夜探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叫夜探麋鹿院。 嗯，真是、 就是、 真是要迷路了，我跟您说。 就是您可以从那儿，我们有一个科普活动，这是系列的科普活动之一， 嗯、 叫夜探麋鹿院。 嗯， 现在我们目前呢是跟两家机构合作，一个是科普游子，一个是青翼，都是有专业的科普老师带着您。 嗯， 住在那里一晚，晚上去看博物馆之夜，晚上去看那些我们散养的孔雀住在哪儿，麋鹿在哪儿睡觉。 哦，真好真好。其实刚才小胖问的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听众朋友问的，比如说怒放就说了，那个刚才农耕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什么，我们再给您说一遍，您可以在导航上输入啊， 中华耕织文化园。 哎， 一会儿您要还查不着，我给您发， 对，给您发一私信。 嗯， 另外呢，像 Blue Kiss 包括张凤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说了，说前几年去过那个麋鹿院，真的是迷路了，第一次去根本就找不着门，第二次去才找着的。而且人家也问了，去哪个门看麋鹿比较近呢？刚才啊，我们的讲解员都给您再次重申了， 南门 确实是很大， 嗯， 从南门进就 OK 了。嗯，哎，那咱们的开关闭园的时间是 我们是每周二至周日的早晨9点到下午4点，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哦，法定节假日是开放的是吗？ 对。 哦， 就是去这点啊，真的安排一天的时间，然后您可以比如说先去麋鹿院转一转啊，您坐着电瓶车跟麋鹿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而且您从麋鹿院出来之后，南海的说句实话真的是忒大了。 嗯， 忒大了。 是 啊，里边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啊，您可以弄一小帐篷 在那支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15秒啊，小雨说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上头写着3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够进去，是这样的吗？ 啊，是这样。他刚才看到那个网上啊，说的那个是我们小小饲养员科普体验区， 嗯， 我们是不建议3岁以下宝宝进。但是如果您去的话， 哦， 可以自己 写，就是坐着什么电瓶车呀，听讲解员讲解，这些都没问题。 这些都没问题。 体验区3岁以下是不建议的。 嗯， 对，但是有解决办法。 哦， 好的， 明白了。 好，谢谢熊伟啊。这个麋鹿院，接下来呢，咱从麋鹿院也别迷路了啊， 疯狂二锅头 酒去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京韵悠远，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咱们要聊的话题是我哥特喜欢的话题。一说起这个特兴奋，脸都红扑扑的，就跟喝过似的。我告诉您， 因为他们家的酒，第一有历史 啊， 第二度数高 啊， 嗯，反正最高的那个基本喝一杯啊，睡会儿啊。 改天咱去试试去， 真的， 我闻闻，你尝尝 啊。因为就是咱们上次做过就是这个人家方庄酒的这个直播， 对 啊，也了解了一下，因为就在你家边上嘛， 对， 就是人家除了有酒厂，自己真的是在那儿做酒， 嗯， 然后同时你可以体验，同时人家还有自己酒厂的博物馆， 嗯， 所以这一整套下来你不得买点啊。包括刚才我也跟今天咱们这节的嘉宾也聊聊，我说你们那个营销的方式不对， 哎， 我说你们得在那个宝宝上啊， 哦， 猫猫上，我说这都得有， 哦， 人家说哥都有， 啊，都有，啊， 是是是， 啊，好啊，咱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其实我还有挺多的问题，因为我跟哥前两天的时候也去参观了一个挺年头挺久的一个酒厂， 对， 啊， 那个是1903年建的， 对，然后我们也想聊聊看咱们北京的咱们这个方庄酒厂啊到底能是什么样，看看我们在那儿能体验到什么。请来第30段的嘉宾，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馆长刘百东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嗯，来吧，简单的介绍一下，哎，为什么咱们的这个大兴南路烧酒，就是俗称的这个方庄酒厂，为什么要做一个博物馆呢？ 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这也是这个走这个工业旅游路线，咱又是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这个里面有这种传统的酿酒工艺啊，咱们呢也是想让更多的这种游客啊，包括北京当地的这市民，就是说看到啊实实在在他这个酒的酿造过程啊，所以呢咱们就是建了这样一个酒博物馆，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国内这种酒文化，传统的这种酿酒工艺。 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就是也有类似的这种饮食啊啊，包括饮料的这种博物馆，我们也去看过，基本上就比如说它历史的一些展品照片实物这些是有的，包括它的就是商标啊，就是这么多年的变迁也是有的，包括比如说有那个落地的玻璃，你可以看哦，对面就是厂子，然后大家可能是手工制造也好，流水线装瓶也好，这些都很直观，包括到了门口可以品尝一小杯，类似这种咱们也是这么一个流程吗？ 对对对，您说的那个跟咱们这个酒博物馆呢就是有点那个相似，咱们呢就是说我先给那个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酒博物馆。 嗯， 咱们这个酒博物馆全称呢叫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啊，这个呢也是咱们这个大兴地区啊唯一的一家这个酒博物馆，它呢也是就是说京城40里以内啊唯一的一家这个老烧锅。咱们这个酒博物馆里面啊，不仅就是说能了解到这个酒方面的一些文化历史啊，包括呢咱们这个南路烧酿制技艺，咱们这个有300多年历史啊，它是经过各个阶段的一个发展啊，包括呢咱们这个龙兴号呢是创建于1869年啊，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包括呢咱们有这个博物馆里面有1946年的一款老酒啊，包括呢就是说咱们整个， 啊，现在还有啊，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整个的酿酒过程，咱们可以去了直观的看到这个酿酒用的这个粮食啊，包括这个发酵啊，这个粮食是怎么发酵的， 嗯， 包括咱们的制曲工艺啊， 就是咱们用的这个曲砖，包括咱们这个夫躯啊，全部呢都是纯手工制作的啊，包括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蒸馏车间啊，到了这个蒸馏车间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啊，每天都在蒸酒啊，现场出的这个酒啊，酒头跟酒身啊，特别是酒身部分呢，大家都可以尝啊，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原浆，包括咱们专业的地下酒库啊，咱们这个酒酿完之后啊，要经过专业的存储啊，就是整个到了咱们酒博物馆之后呢，就是不仅呢能了解到相关酒方面的文化历史知识，而且呢可以看到整个酿酒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也可以尝这个现酿的酒啊。 哦，哎，刚刚您提到了一个叫老烧锅， 对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喝白酒啊，什么意思啊这是？ 咱们这个提到老烧锅呢是这样，就说咱们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蒸馏工艺啊，因为咱们这个你到咱们这个蒸馏车间之后啊，咱们是有三口锅的啊，是有蒸粮锅，包括蒸曲锅，包括蒸酒锅啊，它就是早些时候呢，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是见过这个啊，就是说有的呢可能没见过， 是跟红高粱里边那个 对对对对 啊，就那样的，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蒸酒的工艺啊，包括蒸酒方式的一个相当于说那个延续吧。 嗯嗯嗯，哎，咱们的酒喝起来什么感觉呀？ 这个怎么说呢？ 你形容形容，你肯定特爱喝。 对，咱们这个酒呢是分两种啊，一种呢就是说咱们现出的这种原浆酒， 嗯， 啊，相对来说呢度数咱们现场就是说这种蒸的酒呢度数大概在60度到65度。 我的天！ 啊，相对来说呢喝起来呢就是说，因为咱们这个酒呢酿的过程是纯手工纯粮食的啊，相对来说可能能烈一点，但是呢就是说一些就是中老年的这个客户呢消费者比较青睐于这种高度的酒啊。另外一部分呢咱们还有一些相对来说适合于这种青年的啊，就是咱们经过就用原浆勾调过的这个酒，大概40多度啊，喝起来呢怎么说呢也是非常的给力， 就是不上头只上腿。好好好，哎，能给我们讲讲什么叫重酒吗？ 啊，行，可以，没问题。因为这个重酒呢是这样，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在酒厂的对面呢，就是说有一片的300多亩地啊，我们现在正在打造这个白酒种植文化园啊，里面呢就是说， 就是地上种的全是咱们的那个白酒原浆是吗？其实就埋在底下的。 对，就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在那个地上，咱们只露这个酒坛的一部分啊，另外一部分多部分呢是埋藏在这个地下的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一块呢就是大兴呢属于这个永定河冲积平原嘛，形成这个细沙土，咱们呢是把酿的这个原浆啊放在这个50斤100斤坛里边啊进行存储，因为它这个是细沙层嘛，透气性比较好，恒湿恒温啊，一般呢相当于说咱们这个地下存储一年啊，相当于这个专业的这个酒库里面存储两年啊，酒的口感各方面都会上一个档次啊。 哦，就是我们俩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个前些天他岳父过生日，然后得喝酒啊，对吧？虽然岳父喝的少，但是他作为女婿得多喝呀。后来可能全家人一共喝了一瓶红的，那当然刚刚觉得哎有点意思啦，没酒了，然后说哎上次那个你不是说要送我两瓶那个白酒吗？说对，后备箱那个是老的二锅头了，然后去后备箱取完了啊，滴落瓶回来了，一开盖都没有了，就是酒都飞了。 对。 哦，那咱们埋在地上这个会不会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呢？ 这个就是说刚才我正要补充的，咱们这个酒坛呢首先呢都是江西景德镇那边啊专业的这种酒坛啊，再一个呢封口呢咱们这都是专业的封口啊，再加上就是说咱们里边存的都是原浆酒啊，就是用纯粮食纯手工做的这种酒啊，就是从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存储的酒方面呢，这是一方面，要必须咱们这个都是纯粮食酿造的酒，再一个加上咱们这个专业的这种酒坛啊，就是专业的这种封口啊，所以呢，就是说您说的那种情况呢，是不会存在的。 好，来，我们的听众啊，吴进，他说， 哎，咱方庄酒厂什么价位的才能保证是不是勾兑的呢？其实刚才咱们也简单聊了，就度数越高越是原浆的是吗？ 嗯，对，这个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咱们就是说蒸馏出来的原浆呢度数是在这个60度到65度左右啊。如果就是说感兴趣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您现在就说打开手机啊，可以搜索一下这个方庄二锅头啊，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说可以直接进入咱们这个微信商城啊，里面有咱们的原浆酒啊，咱们这个原浆酒呢就是说现蒸馏的那个度数呢基本在60度到65度左右，就是如果您觉得这个度数要是比较高的话，咱们也有这个43度啊，包括53度的这个原浆酒啊，就是说相对如果您觉得这个度数比较高啊，43度跟53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适合一点。 嗯， 诶，多少钱？ 咱们那个就是说43度这个富蓄原浆呢现在呢是一斤装的啊，是55块钱一瓶啊。现在咱们这个微信商城上面也在做活动啊，满300或者说满400-500啊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优惠政策啊，包括比如说你买300可以送你一瓶这个一盒啊43度的富蓄原浆酒啊，满400呢啊就送一盒呢53度的这个富蓄原浆酒， 嗯 啊，满500呢就是送一升的这个就说原浆酒、啊、 哎，你要是花300买这么多你得喝多长时间？ 这样你买，你把送的给我就行 啊。对对对，行， 就够我的喝了， 可以 啊、 嗯、好 啊、嗯、刚刚咱们也说了说在哪能买得到，因为确实好多朋友也在问。说到北京的自己的酒，尤其是白酒，好像不是太多哈。 对， 就是知名的就那么几家，但是咱们这个呢又有历史，而且呢在国际上有获过奖。我看是方庄的，咱们就刚刚一直说的原浆酒，是获得了第19届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赛的这个金牌啊，也算是金奖。这是什么时候事儿啊？ 这个我纠正一下啊，这个是。啊，刚刚是因为上周的事儿，咱们这个获奖的这个酒呢叫北京方庄二少爷酒啊，是获得这2018年、 哦、叫二少爷酒， 对、 啊、 北京方庄二少爷酒 哦 啊。 那咱们这儿还有方庄大少爷吗？ 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款咱们酒的这个名字啊，就是说它这个叫方庄二少爷。 哦 相信咱们后期可能会推出这个大少爷酒。 明白了。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能不能，对，因为我知道获奖肯定是代表他有真材实料，一定是有硬货在，他才能得这个奖的。 哎， 那咱们的品种有多少大概？ 咱们酒厂这个品种呢，一共有160多种。 啊，这么多？ 对对对对对。 是不同的名字吗？就比如说他可能叫方庄二少爷，那个可能叫什么方庄什么什么曲，类似啊，我瞎说的。还是说不，我们就是按度数，然后还按它是勾兑的还是不是勾兑的区分这一百来种。 不是，咱们这个酒呢主要呢分为几大系列啊。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龙兴号系列，就是我刚提到的咱们这个企业的那个老字号啊。再一个还有这个就是说方庄系列啊，因为咱们这个龙兴号呢属于咱们这个老字号，方庄呢是咱们注册商标， 嗯 啊，包括咱们还有这个项目酒啊，还有咱们这个真功夫酒啊，它都是分系列的啊。但 是 主要品牌呢咱们这个就叫龙兴号方庄二锅头啊。 嗯，主要少爷不好排，你说二少爷还好说，给我来一个46少爷。来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到60多度的原浆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的天啊，这么高的度数，可能有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 对对 对， 他就爱喝那高度数 的酒，是 的， 是的，烧刀子， 哦 啊，就一喝就顺着嗓子眼儿一直到胃， 一线喉 啊，我天哪，就这一条线都是暖和的，尤其到了特别冷的冬天的时候， 哦， 哎，咱们能。再跟听众朋友说说咱们的方庄二锅头，比如因为酒嘛，分什么浓香型、酱香型、清香型还是什么等等，咱们家是 咱们这个酒呢主要是以清香型跟浓香型为主啊，当然了咱们公司还有少量的这个酱香型酒啊， 嗯，所以才100多种品种 啊，160多种、啊、 包装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包装上怎么说呢，咱们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分这个那个中低高端啊都有，包括这种光瓶的， 嗯， 包括这种盒装的，包括咱们这个精美包装的， 嗯 啊，都有， 类似于瓷瓶的， 对对 对，没错没错、 哦、 就是以您刚才说的咱们这个方庄二少爷酒举例吧，这款酒呢相当于是一款那个亲民酒啊，然后它的度数呢是42度， 嗯 啊，然后属于这个柔和浓香型，这个呢就是刚活的这个国际大酱啊，口感品质呢都有这个相当于说是国际品质的。它呢这个包装呢就是虽然是光瓶的，但是它这个用的这个瓶啊，包括外那个外观啊都是非常的时尚，非常潮流。 嗯 啊，这个呢就是说跟咱们这个酒呢就是获得国际大奖啊都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啊，不仅它的设计比较独特，比较有创意，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酒质啊是非常好的。 嗯 啊。 哎，那比如说小胖说了一听，哎，二少爷这个还得了大奖了、 嗯、 因为咱们参赛的这个比赛啊被誉为是九届的奥斯卡， 那当然是实至名归的了，咱们肯定有真功夫，那多少钱啊？ 咱们这个售价呢也不是特别贵，刚才说了是一款亲民酒啊，然后呢售价是25块钱一瓶 啊。 对对，刚才就是您说的，比如说有感、 哎、是二少爷吗？ 对，北京方庄 就是获奖的这个呀、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25一瓶， 天哪，都得了奥斯卡了，咱至少得卖55吧，25，哎，那购买方式，你刚才说了有咱们自己的那个 APP 微店， 对， 微店， 嗯，还有哪些 方 式？ 有，这个呢，就是说，刚才跟老师在交流过程中呢，就是说咱们购买方式。也就是2种，线下线上。 嗯 啊，先说线上吧啊，大家可能有的比较着急，这个比较关注啊。首先呢，就是说通过咱们这个微信那个搜一搜啊，可以搜一下这个方庄二锅头酒啊、 嗯， 进入咱们这公众号，有一个咱们这个微信商城啊，直接登录之后呢，您搜一下这个方庄二少爷酒啊，直接可以购买啊，这是那个线上的一种渠道、 嗯、 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或者说您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啊，也可以搜一下这个方庄二少爷，不是那个，就是北京方庄二锅头啊，就是在 然后里头有品种，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是吗？ 对，除了就是说微信商城之外呢，咱们现在在这个京东啊，包括咱们就是说也有这种网上销售的这种线上的那个渠道、 哦、 啊，线下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购买的那个渠道就比较多了、 嗯、 啊，咱们全国各地呢有800多家代理商。北京这边呢，就是说，咱们呢，基本上一个呢是可以到咱们酒厂来进行购买， 嗯，就是大兴咱们自己的厂子， 对，在黄村镇的富贵路3号啊，这个呢也是咱们这个酒博物馆的所在地啊，去了咱们不仅能够看，而且呢能尝啊，也能买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北京这边呢，现在有咱们这个酒厂的这个直营店啊，一家呢是在这个大兴黄村镇的天健广场。啊，另外一家呢是在这个也是在黄村镇的这个黄村那个西大街啊地铁口啊，也是非常方便。咱们这个直营店呢，就是说咱们酒厂直营啊，装修风格呢非常的古朴啊，这个都是咱们就是说咱们酒厂这种直营店， 就店里能直接喝是吗？ 也可以品尝，没问题， 直接买，因为是直营的嘛，就不是加盟的， 最好配点肉， 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要求太高了，来啊。 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可能，我相信这里有你认识的人啊，有你不认识的人都在跟你打招呼，人都说了馆长好。然后我们的听众黑猫，人家专门贴出来了他买的咱家酒的照片， 嗯 啊，我们看了，低度原浆方庄酒，500毫升的，43度的。后来他说了，哎，我买的方庄二锅头43度一斤装的，怎么98块钱一瓶呢？ 你买那好是吧？老刘是挑着便宜的说，我告诉你，咱98的是比那个是怎么要好点？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他买的这个酒呢是在那个咱们饭店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北京这边呢也在做这个饭店市场啊，饭店相对来说它这个对价格呢要比这个。比如咱们直营店里面稍微要偏高一点， 其实没问题啊。人说了满300赠送价值98块钱43度的这个酒，跟他买的一模一样 啊， 那也没贵啊。 这不是饭店啊，这就是您送的，您买的是送的。 对呀、啊，你买300不就赠送这个吗？哎，老刘，你听拧巴了吧？你看这紧张。 得嘞，反正想要尝一尝咱们这酒的话，首先我觉得可以去博物馆先看看， 对， 看看咱们这酒的历史到底怎么酿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去现场品尝一下。原来我去过好多那些做什么朗姆酒啊、红酒啊什么的，都是去那儿尝。人家配点什么小点心，您一尝您觉得好喝了，哎， 对， 以后就可以，对吧？ 对， 您认准这牌子了。 嗯， 或者呢，您要是嫌那边远，想来先买一瓶尝尝呢，刚才咱们馆长也说了好几种方式。 嗯， 宝上啊，您直接搜咱们的方庄烧酒是吗？ 方庄二锅头， 方庄二锅头更好记一些。 包括 方庄二锅头， 东上啊。 对，东上也可以， 对， 或者直接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搜方庄二锅头， 没错没错， 添加这个微信公众号，现在还有活动， 对 吧？ 对对 对， 您那98的就省得钱买了啊，直接就送您了哈、啊，谢谢，有机会去您那儿尝尝去啊，看那60多度的原浆刚出锅的什么味儿啊，下次有机会咱们再聊，再见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只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Renova 旅行箱，苹果 Air 戴森吸尘器，懒妹套装，916金融街购物中心11周年满额赠礼，有点好， 更有抽奖和多倍积分哦。 周日金融街购物中心等你来。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啊！今天咱们一路够累的，又到这个耕织 文化园 啊，然后又到了麋鹿苑，最后喝了点酒啊，就彻底迷糊了。 是的，你看有这么多朋友好喝一小口 啊， 其实我真心觉得啊，就是咱们本地的酒，我真的没觉得它，就是觉得啊，应该卖的不便宜吧？我刚才查了一下，真的。很亲民， 是， 包括也有很多的朋友，人家专门上网把获这个就这获奖的这个二少爷的这个照片人都发上来了，哎，确实很漂亮， 是， 这个酒瓶子做的有点像那个甜酒的酒瓶子， 对， 哎，很有特点， 嗯， 这么便宜啊， 这么便宜真没想到，前两天我们俩出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倍儿贵的酒，也是没想到。 对呀， 是吧？ 对呀， 三瓶380多块钱， 是的， 嚯，那是啤酒， 啤酒是个锦盒的， 对对对， 哎，不过没关系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哎，这个方庄二锅头怎么买？我再重复一遍啊， 跟您说一下啊， 微信或者小程序搜索“方庄二锅头”，微信商城或者小程序下单， 嗯， 人家现在有活动哟。我就说人本身都这么便宜了，人家还满300送什么，满400送，满500送什么， 嗯， 真的，如果满500送的这些，我真觉得够半年喝的。 嗯，哎，咱应该早知道他们早点来， 嗯， 这样的话咱在上面买点，咱就带青岛的就着白酒吃海鲜， 天哪， 那才叫对吧？ 天哪，太完美了！ 咱这一次去喝，虽然也是喝多了吧， 哎， 但是喝的红酒居多。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节没有嘉宾，因为就小胖和我们俩亲身实感， 对， 专门利用前两天周末的两天时间，我们自驾去了一趟青岛， 算是替您踩踩点儿。 是的，是的，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两天我们的行程简单的都跟大家汇报一下。 是的， 包括在那边参观什么了，去哪儿去游览了， 嗯， 包括吃了什么好吃的，简单跟您说一下。总体来说，第一，路上顺利；第二，那边风光极好， 是， 天气也好，吃的便宜。 嗯，我们照出来的照片啊， 嗯， 我发朋友圈了， 嗯， 好多朋友都说你又出国去了，我说没钱出国，哦，我去青岛了，他说青岛还有这么漂亮的地儿， 嗯， 就是咱们傍晚到了之后 啊，对， 等晚餐之前咱们不是说先去咱们住的就在海边嘛， 对，住我们家那庄了， 嗯，哎，对，王庄， 王哥庄，王哥庄， 好像还真是王哥庄，啊。 对呀，啊，王哥庄嘛。 对，王哥庄，而且那边那个王哥庄盛产大馒头， 大馒头， 每家每户都做大馒头，那馒头是真好吃， 是是是， 真好吃。本来就是山东大馒头，就是好吃哈，啊。 是的， 人家那儿做的个儿特大，一个我觉得得有一斤多， 小脸盆。 对对，就而且它还有除了圆形的，还有那种梭子型的， 对。的， 啊， 特色型的 都非常好吃， 包括还有专门就比如结婚， 嗯， 人家专门的叫婚庆馒头， 对， 结婚馒头， 对， 我，哦，看着可喜庆可漂亮了， 对对对，就在王哥庄那里边，你别看人家叫庄啊， 嗯， 人家是沿海小村庄， 是，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跟小胖非要住到王哥庄呢， 为什么呢， 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它是在崂山区， 对，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在王哥庄。王哥庄呢，它是一个靠海的 都是别墅的地方， 打麻将是一个风水宝地。 然后 靠山面海啊，这是 这些别墅呢，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绿谷，要不我说跟我现在看的那本小说里头也是搞房地产的人那名字是一样的。我看那个小说名字不是说了吗，叫下一个就是你，人家那里头啊说的也是绿谷，这个呢是可以租的。 嗯， 我们去看了看这个别墅，最后我们挑了一最小的，反正基本上这别墅住20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里边有一巨大的，说是能住小百人， 对， 就是硕大，咱去看了 那个是2000平， 就是在那里边搞舞会都可以， 没问题。 嗯， 所以我们就住了一个相对小的，人家里头什么自动麻将机呀、啊 嗯、 卡拉 OK 呀、啊、 台球桌、 啊，哎，包括吃饭的饭厅啊，反正20多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啊，如果旺季可能单说了，淡季的话，反正我们看了周末，多亏我们提前订了，要不然都没有。 嗯、真的，每家都在夜夜笙歌呀。 是是是，但是不贵啊，真的不贵、啊。 外边可以烧烤。 是是是，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开车去的嘛，从高速路下来到王哥庄很方便。 对， 因为我们不是住在市区里头， 它不用穿城了。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第三个呢，就是王哥庄这个地方，你知道盛产什么？ 盛产螃蟹、 梭子蟹。 对。 而且它的那个海滩啊，因为离我们住的啊、真的100来米吧，也就是这样， 走路能到。 是是是，它、那个海滩呢是专门泥和沙相结合的海滩 滩涂。 是，然后我穿的鞋不方便，小胖穿着夹脚拖鞋专门去了，哇、哦，跟王哥庄的村民们融为一体，每个人都拿了一小耙子和一小桶。我跟小胖说快学习一下，人家去干什么去了，小胖去干，哎，他们干嘛去了。 一开始啊，我以为是去捞螃蟹去了， 嗯、 挖螃蟹、 嗯， 不是拿了一耙犁吗？ 对呀、啊， 弄一小桶，还有特小的小孩也去、 嗯， 然后我就跟着走，我说看能不能捞上大螃蟹，我就问人家要点哈。结果呢，我走了挺远了，得亏我穿那鞋，你看有旅游经验的人，对不对？你到海边你不穿上拖鞋，对吧？都穿的一个倍儿正经，跟开会似的哈。他穿那鞋，哎呦不能湿了，我就跟着人家进去了。结果人家是玩就爬那个什么呢，爬那个我们叫蛤了。 哦， 就爬蛤了去了。最最关键我没想到会那么多啊，还是老人有经验。不是一家吗，应该是奶奶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带着自己儿子，带着自己小孙女，一家四口往那儿走。人家奶奶啊，我在那儿看了最多也就2-3分钟，半桶就爬，哗哗哗，一会儿一会儿一堆，手里边哗往里边哗，就听那哗楞哗楞的声音，哗楞哗楞。一会儿一看，哇、哦，半桶！你们照相了，我就回去了。我估计人家就是奶奶那一桶，肯指定是满的。 晚餐 最关键，咱晚上不是也吃了吗？ 螃蟹 真新鲜， 是是是， 说是都是渔民刚刚打出来的。 因为王哥庄的边上，它是一个渔码头， 对 对, 对， 专门在那儿出海打鱼的，然后我们就专门在码头上，很便宜， 对， 我们就买了10几只梭子蟹， 对 啊、哦，真的是很好吃， 哎呦甜，真好吃、 嗯，是是是， 最关键他们家的，咱们炒蛤了，不都论盘上吗？ 嗯、 人家论盆上，哇、哦，我有那视频，回来可以改天分享给大家， 可以可以可以， 人家拍的还配上音乐了， 嗯， 嚯、哦，那一大盆，哎呦，摇着都觉得累啊，但是真好吃，每一个都特新鲜。 对，因为就2天的时间啊、 嗯， 我们第二天来，简单介绍一下行程吧。 行程其实我们是早上开车从北京出发，路上非常好走，走到哪条高速不记得了，因为前半段我在睡觉啊。 就是全程是高速，全程高速，因为我们先走 是京台转的荣乌，好像是。 哎，对对对， 对吧？ 其实没走老京津塘，然后再上那个去济南的高速，然后就是所谓的京沪高速， 对， 然后再上那个济青高速，我们没有这么走，我们是。上五环，然后从五环直接上新的京津高速， 嗯， 然后从京津高速直接，然后就转到天津外环，从天津外环直接上了荣乌高速，然后就直接奔那儿、 嗯， 然后一路高速， 哦，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反正路况特好走， 是的， 我以为得8个小时， 不用 六七个小时就到了， 对对对，我算了。算上北京里头的这点670公里 哦，反正很快， 是的， 很快就到了。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刚去跟着大家去赶了赶海，然后看了看特美，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正好也是它夕阳 下山的时候，哎呦，看着那特美，而且早上我们是没爬起来啊，人家说就在那边看日出特别的漂亮， 是 就在王各庄我们住的别墅的前面对面，您站在别墅上面的第三层就能看见， 对，正东方， 对。然后晚上我们就当然是打嗨泡了啊，吃了海鲜，哎呦，真是好吃，现在想想都有点饿了。第二天行程其实挺满的，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把青岛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地儿全部转完了。首先一开始提到青岛，除了啤酒，另外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青岛的崂山绿茶。 是， 我们就去了当地最大的一个茶园里边。我们之前周二的时候咱还说到呢，说那个绿茶刚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味儿，有那豆香味儿，就是人家那个是拿那个磨过的那豆子发酵完了之后放在地里边，我们干嘛呢，一方面是当肥料，还有一方面是养这个土地，让那个土地越来越肥沃，是这样使的。然后我们就在那儿体验了一下啊，崂山的绿茶。接下来我们奔的那地儿呢，是在一个海滨浴场旁边吃了一个海鲜大餐。 哎，你怎么不说咱们还专门去那个雕龙嘴？ 哦，忘了。 你怎么老提吃？ 路上，反正路上走了一段盘山公路，特漂亮。就那是哪个村啊？我忘了。反正咱们在去吃饭的路上，看到了有一个特棒的景点，我们同行的小伙伴都说这特像是欧洲小镇。 是的是的，就是咱们专门下来去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拍的那个红顶的那个村子。 对， 那是一个渔村。 对， 最早的渔村， 青山村 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咱们下车拍照，拍完了以后你不是说哎呦这怎么那么像瑞士还是像哪儿的那个，那个就是雕龙嘴。 对 啊，就反正因为你进了崂山的这个整个的旅游景区，它基本上都是在环着海走。 是的是的， 然后边上全是各种的民宿啊，农家乐呀，反正现在是淡季，我们去没问题。我相信到七八月份那儿一定特别火。 是，人家说了，在那边的时候，旺季订房大概得至少1000以上啊。 嚯、哦！ 要是特别好一点的，可能就得3000-4000。 是的，是的， 就不因为他那儿的景忒好了。 是， 而且最关键，人家那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在那儿。 嗯， 你其他的五星级酒店进不来，体验的就是在村里边那种农家乐的生活。 是的。 而且那村儿，您想一下啊，崂山是有绿有黄，就是相对色彩比较丰富的一座，还是以绿为主的山，抱着一片蓝蓝的海，中间带的就是那渔村，渔村的房顶特别统一的，全部做成了红色的顶，再有那个阳光一打，红色那顶闪闪发亮，照出来照片就你就不用 P 图，照出来的就是特别漂亮，我们当时就有点恍惚，真的。这是青岛，这是国外，人是照着特别的漂亮。 是的， 嗯， 好了，可以跳过这段。你说你中午吃， 中午吃啊，吃的特好啊。 我可以说一下，我们中午吃饭这地儿呢，也是在崂山。 对， 就是从我们拍照的这个啊雕龙嘴下来，然后出了景区，就在景区底下。 是的， 那地儿是专门一片海滨浴场。我们吃饭那饭馆叫老地方。 对，老地方。一开始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在海滨浴场旁边开的馆子可能一般 贵， 哎，第一贵，第二可能东西也不是特好。结果一上来惊呆了我了，每个首先海鲜啊都特新鲜。因为咱们北京吃了这么多年的海鲜了，都知道怎么去辨别海鲜新鲜与否。那个海鲜没得说，最关键的是我又吃到了猪头肉啊，这个猪手啊，猪蹄儿啊，哈、啊，吃到了这些。最关键我还吃了一个，那个是什么？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野蘑菇炖的那个鸡脏、 哦，对，炖的鸡，然后还有那个黑的、那个， 还有那个黑的那个叫鹿角菜， 鹿角菜 炒的五花肉， 哎，真好吃。 就上他们山东的那大馒头，甭提多好吃了。本来我都吃饱了，结果我一尝那个鹿角菜，我又忍不住的吃了，好像吃了得有半个馒头。你哎，他那儿半个馒头可不是咱那儿半个馒头那概念啊，基本上相当于一个馒头。 是的，因为很大。当然了，更具体的咱就不说了。然后我们从那儿出来，下午因为要驱车去到 所谓的城里啊。 是的， 哎，所谓的城里，因为我们要去参观一下青岛啤酒厂。 刚刚我们还 说博物馆， 对， 因为为什么要专门去那儿参观呢？并不是说喜欢酒，因为在整个的青岛，它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特别多。因为我了解了一下，它整个青岛地区的博物馆超过了120家。 哦， 啊，你比如说什么骆驼祥子博物馆啊，什么那个电影博物馆啊，等等，有很多。 嗯， 最后，哎，我们就说那去这个啤酒 的博物馆，这也是最有名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然后呢，他那个啤酒的博物馆，因为你想，大概是1903年德国人在那儿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有厂子了。 嗯， 现在是修旧如旧。 对， 哎，还是还原那个样子。 对， 和让你一去那儿觉得哇。哦，好像原因重现的感觉。 对，但是最关键就是您参观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啤酒是大概怎么做的啊。最关键是到最后您可以尝一杯那个原浆。 四种。 那是你们后来喝的吧？ 啊， 最开始免费在机、 啊、 在门票里边， 那个是原浆， 门票里边带的，我就喝了那么一杯。 是 后边的我没喝，实在喝不动了，我就喝了那么一杯原浆。那个是您、哎、您在外边可是喝不着的， 是 因为那个是完全没有过滤过的。 嗯， 您如果拿出来，马上可能它的保质期非常短，很快就坏了。 嗯， 所以只能在那个地方，您买票参观了，完了博物馆才能够去体验的东西。 哎呦， 那原浆确实跟。我们在外边喝的那些啤酒味道不一样。 是的，是的， 好喝。 反正就几十块钱一个人的门票嘛。 对。 然后，整个参观的过程，我真心觉得很好。 嗯， 真心觉得很好。 是。 包括就像咱们上一节介绍人家方庄二锅头一样，就是体验的那个过程、 嗯、 其实是一样的。包括最后，您可以品尝不同的啤酒，大概至少得有3-4种， 得有， 没有什么问题， 得有好多好多好多， 是 啊、 嗯。然后我们从那儿出来以后，你还记得咱晚上吃饭那饭馆叫什么吗？ 不记得了，喝多了。记得记得，青岛印象， 青岛印象， 对， 哇，真的不错， 嗯， 真的好吃， 嗯 嗯，一般都是以海鲜为主，其中因为小胖我们挨着坐嘛。其中有几道菜我真的很喜欢 哦。 我先开始以为那个就是炸茄盒呢， 哦， 其实不是， 对，它是那个有虾，还有这个应该是萝卜丝， 对， 拿什么夹在一起裹的糊炸的一个小饼、啊、 我觉得是萝卜， 萝卜， 对， 哦，对，萝卜，应该是萝卜， 对吧？ 是的，是的。 哦，天哪，真好吃。 嗯，反正那儿的，因为那天晚上确实吃了好多东西，我觉得我这反正每个都挺好吃的。还有一个杂拌鱼、啊、哦，杂拌鱼是中午吃的，就是容易吃乱，你知道吗？ 是 是， 就是青岛，就是海边的城市，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去玩的话，有这个特色。甭管人家炒什么，咱们那儿比如说蒜苔炒肉 都是海鲜， 人家就把肉换成海鲜了。 是的， 就是蒜苔炒八爪鱼。 是的， 对吧？然后比如说白菜，人家白菜炒什么？咱可能白菜炒个肉片，或者咱拿那个肥肉变成丁之后拿那白菜炒， 对， 人家那直接白菜炒大虾， 是的， 对吧？所以他就全部换成海鲜，所以吃的有点迷糊， 嗯 啊，但是总之确实吃的特别好。最关键我们在吃饭之前插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空，到了青岛应该是现在最繁华也是确实最漂亮，就是城市和自然结合的最为完美的地方， 是 五四广场。 五四广场八大关， 我们在五四广场，就在海边，那个时候正好落日，我们就坐在海边安安静静的欣赏一下这个其实挺喧闹的城市。 是， 一边是我们能看到劳帆中心，非常就在左手边，一边就是整个青岛的算是 CBD， 哇，全是高楼大厦，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所以就是你想要一点繁华，有点喧嚣，你就往左看看，你想要一点有点体育精神拼搏精神往右看看，你想什么都不看只看一下自己的内心就往前看。 是的、哎、是的，其实在那边要看海，要看海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是 包括我们为什么晚上专门要到那儿去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地方晚上7点它会有灯光秀。 对 哦，而且是只要逢年过节它的灯光秀还会加一次。 对， 比如说晚上7点一次，晚上8点还有一次，真的好漂亮。 对， 尤其您想上合峰会也是在那儿开的， 嗯， 所以让我真的是觉得，那青岛是个好地方。 对，我们回来的路上就没干别的，一直看青岛房价呢，就是没玩够，因为确实我们待的时间比较短， 就2天时间。 因为工作的关系，大致帮您踩了踩点。反正我觉得青岛是一个可以推荐您，如果周末的时候，或者您可以有个小3天的假期，其实在那边待着挺舒服的，是吧？好吧，今天呢，咱们关于青岛，咱们就 就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如果大家想要在青岛有任何的一些想去玩的啊，包括一些什么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来问来，我们正好去过了，可以给您一些建议。 对对对，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青岛，咱们小编之前也去踩了踩点， 是的是的， 图文并茂的给您一些建议，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是的，尤其这次再去的话，其实小胖算故地重游，因为他原来实习就是在青岛台实习的，然后这次我问他怎么样，跟你十年前实习有什么不一样，小胖说俩地儿 啊，对，绝对俩地儿，变化太大了啊！好吧，今儿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喽。 的胸怀，让自己的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再翻一座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米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追一首牧笛满载你心窝，看那斜阳笑什么。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再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采一朵胭脂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笛声无敌满载你心窝，看那斜阳笑什么。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